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前辈大师的名段。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听三段老录音老唱片，余叔岩演唱的一组二黄唱腔。上个世纪的20年代，余叔岩先生先后在百代公司和高亭公司录制了两批唱片。这时期的录音，余叔岩的嗓音条件非常之好，唱得神完气足，和古诗杭子和琴师李佩青合作的也特别的默契，堪称是余叔岩唱片当中的精品。首先来听托照碰杯片段，这是一套标准的二黄唱腔。在戏里，余叔岩扮演的是大将杨继业，他唱得干脆利落，同时又笼罩着一种无奈和悲凉，因为此时杨继业是被困两狼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这样一个境地。好，下面就请您欣赏余叔岩演唱的碰杯片段。 Oh! 天为何 以上您听到的是余淑妍演唱的京剧碰杯片段，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的录音。下面呢，要请大家听的还是这一批唱片当中的另一个精品之作《战太平》。《战太平》是京剧靠把老生的代表性剧目，余淑妍向来是以文武兼备著称的，在这出戏当中除了唱功之外，还有繁重的把子，还有一些翻跌的技巧，这都需要扎实的功底。当然了，余淑妍先生在舞台上做打的功夫我们今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唱片可以反复的听磨，这套二黄导板散板唱得非常之精彩，英雄气概十足。头一句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翻着高唱，最后还有一个响彻云霄的嘎调，表现出大将毫无畏惧的这种精神来，闭口音也很是挺拔。这一段唱啊，从头到尾都是自由节奏，导板散板这其中没有上板的唱，但是听来毫无松懈之感，声音的控制，口腔的控制，每一句都很是精巧。请您来听余淑妍演唱的《战太平》。 末一句扫荡烟尘啊，唱的也是荡气回肠。以上您听到的是余淑妍演唱的京剧《战太平》片段，下面要请您听的是余淑妍演唱的《沙桥饯别》。那么这个唱片呢，是余淑妍最后一批录制的唱片当中的一个精品之作啊，是二黄三演的唱腔。《沙桥饯别》本来是一出不常见于舞台的开锣戏，余淑妍本人在舞台上也没有唱过这个戏，这个选段呢，只是平时吊嗓时候用的。可以说这段唱展示了余淑妍对唱腔设计的匠心独运。您比如说有几个孤刺你，每一个都不一样，这反映了余氏晚年在演唱上精细化的追求。由于余淑妍身体的原因，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气势退其次，而韵致细腻放在了首位。余淑妍的最后这一批唱片呢，要跟30年代中期长城公司灌制的那一批来比呢，嗓音状况要好得多，但是气力不逮的地方还是能够听得出来的。下面请听《沙桥饯别》，余淑妍演唱。 Oh! 以上您听到的是余淑妍演唱的京剧老唱片《沙桥饯别》，操琴是王瑞芝，古诗白登云。听完了老生唱段，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梅兰芳先生主演的京剧《宇宙风》片段。这出戏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梅派名作，梅兰芳特别珍爱这出戏，也一直是他的保留剧目，直到晚年还经常上演。据说呢，这出戏和其他剧目相比，上座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梅先生啊，非常钟情于这个戏，演的次数还很多，有的时候呢演全出，有的时候呢演庄风和金殿两折，有的时候呢也单演庄风一折。梅氏传人呢，演这出戏的也不少。好，下面我们先来听宇宙风的一个小片段，梅兰芳扮演赵艳荣，梅先生的老搭档刘连荣扮演赵高。听剧场实况的录音呢，就是这样，能够捕捉到很多观众的小细节。门官要去请小姐出堂，这个时候台下掌声就响起来了。梅兰芳扮演的赵艳荣还没有上场，台下的观众就已经非常激动了。好，请您欣赏梅兰芳、刘连荣主演的《宇宙风》。 月影满纱窗，梅烟火，照人香。到我间，我笑世人天，多得真富贵，怎能两周全？老夫少高，而是假钱为臣，官居首相，满朝文武皆顺，唯有皇后与我不和，康建业献策，将我女儿许配他子为妻，两家不好，撒一图大事，不想这国老儿官事与我不合，因此定下一计，将他御赐宝剑宇宙风 民人倒回，此王杀驾，万岁大怒，将他拿问天牢，然后抄杀他的满门，将我女儿接回府来，今早朝罢而归。有人报道，皇甫有过家人，名唤赵忠，扮作皇甫的模样，被校尉误伤性命而死。我那女儿在众目之下哭那赵忠，一声丈夫不知何有此事，便将女儿还车问过明白，哎呦，后堂传话小姐吃汤 吃， 后堂传话请小姐吃汤。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刘莲蓉主演的京剧《宇宙风》片段，您听台下的观众是多么的热烈啊！在梅先生出场前后几次掌声，门官在请小姐出堂之前就有掌声，梅先生出场之后又有碰头彩，引子之后观众又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观众对于人民艺术家的喜爱，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在听实况录音时候的趣味。好，上半段的西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欣赏梅兰芳先生、江妙香先生和刘莲蓉先生主演的京剧《宇宙风》片段。戏迷乐，咱们广告之后再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静默，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着。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梅兰芳先生主演的《宇宙风》刚刚开了个头，我们也简要的介绍了这出戏在梅派剧目当中的地位。这个戏啊，故事情节比较复杂，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秦朝的时候，赵高之女赵艳荣许配忠臣匡弘之子匡扶，但是呢，匡弘对于赵高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赵高诬陷匡家，那么赵艳荣呢，对待自己的父亲赵高也是有意见的，保护夫君逃走归家居住。秦二世夜晚之间突然来到赵府，看见赵艳荣非常的美丽，欲纳入后宫。那么赵高从命，在与女儿商量此事的时候，遭到了赵艳荣坚决的反对。赵艳荣在雅奴的提醒之下，装疯用疯来躲避入宫。那么这是装疯一者，后面呢还有金殿装疯，当着满朝文武大骂皇帝之昏庸。应该说啊，这出戏歌颂了像赵艳荣这样的古代妇女对于压迫的反抗，还有那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这都是非常闪光的，这也是梅兰芳先生钟爱这出戏的重要原因。赵高跟自己的女儿说，明天早上要把她送入宫去，被赵艳荣拒绝。这里呢有三个教头，这是京剧的城市表演，每次和每次的语气不同，身段也不一样，这是梅兰芳先生精心设计的。我们来听听第三个教头。这句念的表现了赵艳荣誓死不从，父女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定激烈的程度。戏迷朋友都知道，那么装疯这一场呢有大段的反二黄，前面的散板部分呢也很精彩，那句嬉皮散板，抓花容脱绣鞋扯破了衣衫，唱的也是非常的激动人心。下面我们就请您听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宇宙风》片段，梅兰芳扮演赵艳荣，江妙香扮演秦二世，刘莲荣扮演赵高。 啊，为父文凭人士匡扶，有过佳人名唤赵忠，扮作匡扶的模样被笑为不伤性命而死，从而在众目之下哭骂赵忠一身丈夫，可有此事啊？ 爹爹此言差矣， 我差 而亲眼见父被小尉杀死，想那赵忠他是甚等 臣下休奔，命列早朝，启奏万岁，欲冤我儿改过旷家之罪，也就是了。 此乃弟弟恩德延禄，如来赐号。 下面这段西皮原版是梅派唱腔的名作，录音当中观众也非常的热情，在第一句第二句和唱段结束之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姜妙香先生扮演的秦二世上场了。 我百姓犯祸的黎民苦情，心不忍之在两处的恨情， 参见万岁。 陛下相爷何在府中？ 后堂休奔，可容同胞？ 不必同胞，你请回避。 领旨。 文士有 天 恩而替。 见有外人到来，赵艳荣与雅奴回避。 老臣今要来吃王子，我死 平生王翠是从你所亲家在此则是在此修本我是龙母玉兰来华人看得来原来为皇家之事华人看问是他南门不遂就是我是有闻道不明尊 亲家 食材在灯光之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 她 是何人哪微臣小女皇夫之弟 亲家 相打皇夫一次岂不辜负她的青春寡人留意将他卷进宫去封为贵妃统掌朝中之事不知亲家的意下如何 明日早朝送进宫去推皇放假 如此亲家听说 是 奉亲家一位掌朝太师 也是龙门 为师 有 上阵回复 亲家听说 you 敢违抗圣旨。 Oh,